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你们来了吗？ 嗨，大家好， 哎，听得到、 啊、我是成一是吧、嗯？啊，应该是可以的、啊、 嗯，已经有人回应了， 吓一跳， 突然出来了， 突然 这个成一老师这个磁性的声音出来。 哎，莫大人声音也特别磁性，我们两个人深夜午夜电台 ，OK， 回头可以一起开一档。 嗯，有人说没画面嘛，想看我们长什么样是吧？ 对。 啊，但是要有画面，我就得戴上面具。 画面 让莫大人来形容一下吧，因为莫大人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我。 哎，真的 是吧？ 因为刚刚这个我们俩刚见面的时候都没有认出来，之前 彼此都是网友。 对对，网友见面，大型网友见面会，今天是。 嗯， 其实我和成一老师很早之前就认识。 对，我们加微信很早。 嗯、对，经常是点赞之交。 对，每天朋友圈的这种点赞啊。 哎、对， 嗯， 就是成一老师刚签库我那会儿，真的特别开心啊，就是突然。这个来到了一个平台， 哎，是的，是的，是的， 做也算是同事吧， 对，真是同事，因为我觉得以后活动啊，等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去做很多的活动、啊， 哎，对对对、 嗯， 包括现场的呀，还有一起做做节目什么的。其实今天成一老师这个、直播的这个发布会呢，也会作为我们酷我音乐调频的一期节目，在节目里跟大家这个分享。 是的，是的， 对对对， 我也很期待能够。跟酷我音乐的各位听众、各位小伙伴、读者、听众一起来交流一下，因为我觉得、大家尤其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去读书还真的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嗯、 能够从书中让自己更加的沉静，或者说更加的思维变得敏锐一些。 对对对、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还没有说正题、啊、 哎 哎，成一老师这次来呢，还带了一个自己的作品啊。其实成一老师之前出书我就知道，出了好几本了，这是第几本了？ 这应该是我的第四本新书 哦，第四本新书了都。 是我2020年的新书，也是我人生当中的第四本新书 哦。对，这个里边都是些什么内容呢？ 这一次啊，其实这本新书我还真的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这本新书最主要的是。我一直写了自己身边朋友还有自己的故事、还有家人等等，但是这一本新书其实最主要的是我想送给我所有听众的一本书，对，因为这本书对我都准备了5年的时间， 哇，这么久、啊、 对，就是从成一电台2014年 啊 那开始才真正的开始去准备这个那个时候刚开始去做，那到2015年的时候开始准备真正的去写这个东西啊、就想把这些听众，你像我们做主播的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听众私信、 哎、对对对 是吧， 对， 他们会有自己的各种情感问题啊，各种深夜的故事啊，各种，那我就想着把它记录下来，想记录一下听众的故事，也让这些听众能够感受一下、就是真正的平凡人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这几本书里，这本书就最新的这本书是更贴近我们听众的生活呀、或者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爱情、我们的这个一些很多各种各样的情绪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 作为粉丝一定要支持一下成一老师的新书。 哎，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啊，就是大家平常这个买个口红都不会心疼 啊，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在买书的时候反而很纠结， 就是为知识付费的那个心情没有。没有为这个护肤品啊口红的这个花钱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对，有时候我就在跟他们说，我说书啊，它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一直相信你不断的阅读会给你带来这个内心更大的提升、所以不要去觉得说一本书，其实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书已经很便宜了，一本书40块钱是吧，就打完折有时候20多块钱30块钱， 对对对，五折了， 对，有时候五折。那我就在想大家是否能够真正的愿意为一本书去付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对于你日后的这种提升是很大的， 就是我们学习的成本会更低啊。其实说了半天啊，成一老师这本书到底叫什么呢？ 哎，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新书名，很多人跟我说很拗口，但是我觉得、还挺好的，是不负过往，不惧孤独、 很文艺的一个名字。 因为我一直觉得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对于你之前的这种过往，不要去辜负它。就是你不要就是觉得说，对过往难以释怀。 不管是好的坏的、它都 是 你曾经经历过的事，都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哎，看到这位他说的也很好，他说得之我幸啊，失之啊、这他的网名啊，名字起得很好，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失之我命啊，大家都是这样啊， 还少了一个字， 少一个字可能起不下了啊， 太可爱了。 其实有的时候看大家的网名都特别有意思。 嗯，是的。 嗯，对，其实刚刚陈毅老师说这一本书啊， 嗯， 其实写的很多都是过去的事，是吧？ 嗯嗯， 就是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儿，从2014年到现在啊，有很多故事。 哇， 然后 你想一想，6年了，我觉得真的时间过得好快。 嗯，对， 6年前你有没有想过，你6年前你在做什么？有没有想过6年后？ 哦，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样子，没有想到我有一天会和陈毅老师一起来直播。 我也一直在想，就是我们有时候朋友圈老互动啊，或者在聊天，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要见一面，什么时候我们要去干什么。 哎，对对对。 但是有时候你虽然有时候想过很久，但是有时候它发生的时候，你就是 哎 突然之间就到来了。 哎，对对对， 是吧？ 突如其来。之前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陈毅老师也说，哎，哪天莫大人回来，这个来，来这个公司坐一坐，啊， 是的， 聊一聊啊。结果这句话说完，都已经过去了2-3年了吧？ 小两三年了，小两三年。 我觉得那会儿我在杭州演出， 哎，是的，在杭州演出。 对对对。 啊，然后应该见陈默了，是吧？ 哎，对对对， 对。我们继续聊。 对，然后刚刚说到了这本书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嘛。其实我们今天呢，这个酷我音乐调频这个直播的节目呢，也延续了我们这个录播节目中的这个模式啊。 嗯嗯， 准备了一个小话题。 好， 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如果有时光机的话，你会回到哪个时候，然后去做什么。 哦，就像我刚才真的问你这个问题啊。 嗯， 就是6年前。我就在想6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就是6年前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有一天我声音可以被这么多人听到。 哦，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喜欢，想去记录，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事情。 嗯， 但是现在你突然回想一下，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被这么多人听到，然后能够成为他们深夜的这种 陪伴、 治愈，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一切还真的是都挺值得的。 嗯，这个我已经这个听过很多次了啊。这个陈毅老师被称为声音里的男朋友，陪伴了万千少女孤独的夜晚。 好，那我们也看看这个在新浪微博的一些评论。 哎， 好不好？ 对，好。 嗯，好，莫大人先来。 哎，好，行，那我先说了啊。这个朋友也是紧跟时事啊，他叫做木叶0420。 嗯， 他说呢，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会回到2019年12月8号吧，告诉大家李文亮发现的是新型冠状病毒，大家要好好的防范。 嗯，好，我来再看一下这位毛毛毛毛 RW 啊，这名字很长 很长。 他说2015年8月份想回到，我要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想他们，不要让他们过来看我，这样的话爸爸就不会下了夜班着急回家，睡醒觉去看在外打暑假工的我，也不会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更不会成为一级伤残。5年没有说话，妈妈也不会天天在家照顾爸爸，爷爷也不会着急的耳朵聋掉一只，我们还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真的是很悲伤的一个故事啊。 是的是的， 突然走心了。 嗯， 感觉此刻应该来个二胡的 BGM。 嗯，来，我们来看 哭点来了。 这位，哎，这个说的是回高三认真的拼命考上我最想去的大学。 嗯，后悔没有好好学习啊。 嗯，其实高三的时候，你觉得你这种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尤其是在读书的时候，或者高三也好，初三也好，就是当时那个环境之下，没有想过说啊，一定会如何如何，对吧？但是我想告诉很多人说的是什么，就是也许读书，也许最终的大学，我觉得它并不能决定你以后到底如何如何。 嗯， 是吧？ 对， 就是也许你没有考上你最理想的大学，但是也不要灰心丧气。 对， 但是我觉得它还可以，毕业大学只是证明你在曾经这个地方学习过。 嗯， 并不能说你毕业就一定有很好的工作，要如何如何。 对对对， 是吧？ 还要看你未来的发展呀。还要看你的性格呀。看你的际遇。 哎，来，莫大人继续。 好，西西任性了，他说呢，回到初中吧，外婆很吃力的给我订好要去学校穿的鞋子，我却因为外婆订的太丑了，直接说太丑了我不穿。外婆脸上就是能看出那种难过， 我不高兴的去上学了，后来外婆去世了，却再也不能说一句谢谢您，哪怕装一下真好看，他都能因为为你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而开心很久。越是亲近的人，越是要及时的表达爱。 哎，这个我真的是很相信的，尤其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愿意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说那些 那种 肉麻的话， 亲昵啊，或者肉麻呀、啊，或者说我爱你啊，我想你啊。 嗯， 但是我们都把自己这种最好的脾气留给了陌生的人， 嗯、 对吧？ 是这样， 把自己这种 最 坏的一面给了自己最亲近的人、 嗯、 啊。哎，这位说，来看一下，好想老莫啊、嗯、啊，别想了，我们正在跟你聊天呢。 对呀、 啊， 正在聊天，不要想了，推荐了。 是吧？啊，我们也看看直播间里吧。 哎，对，看看大家有什么话。 这个158-4847啊，再念就是手机号了啊。 不行，打给他。 对，高三真的很累，不过回想起来很美好那段奋战的日子。 嗯，确实是，就是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奋斗。其实有没有觉得，上学的时候活得最简单、 嗯， 就是我只要好好学习就好了。 嗯、 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可以做的事儿太多，你不知道要去做什么，要坚持哪个方向、 嗯、这一点真的是啊，我一直觉得说只是有些事情都是自己过完了才会觉得说怀念， 嗯， 对吧？ 对，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嗯， 来，我觉得咱们可以、 嗯、 进入下一个环节、 啊、好，可以啊，先进入下环节，我们再来加这个。 对对对， 嗯嗯，好。 这个其实今天邀请这个程一老师来做嘉宾嘛，还是有很多关于程一老师的问题想要问问他的。 好、嗯， 而且我们很多程一老师的这个粉丝啊、听众啊，还有包括我们这边的听众，都想了解了解程一老师这个人啊。 嗯， 这程一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电台的呢？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2013年就开始去做了。那个时候做，只是一直没有人去收听我啊，从来没有人， 哦、很励志啊。 对，这。就是我觉得都会有那段时光，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去很多大 V 的下面评论、 啊、来听听我的电台。 对，我就注册了很多小号、 哎、 然后我说我最近发现一个电台啊，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听 啊， 啊，然后而且我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啊，而且还把这些电台分享到很多群里面、 哦、 啊，什么微商群啊，各种群， 哇， 他们都把我踢出来每次。 什么乱入这是？ 我说就是，只是想分享。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最艰难的日子。那个时候说最艰难，就是因为我还欠着别人钱啊。因为那时候去找工作啊，我给那个一个老师吧借了5000块钱，他给我打了10000块钱。 哇，老师真的是贵人啊！ 啊，真的是贵人。但是最近我都联系不上他了。我就在托各种人找他联系方式，他的两个手机号都停机了，微信号，那个微信也加不上，然后 QQ 号也没人用了。 哦、 我就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觉得他真的是很愿意帮助你。他一直觉得说，他说我相信你诚意，我觉得你以后一定可以的。那时候你看我工资大概是2000多块钱、 哦、 而且 那会儿是做什么的？ 也是做电台主持人， 啊、做电台主持啊， 在一个小县城， 我们好惨啊， 在小县城里面。嗯，哎呀，在那个小县城里面，我现在想一想， 是地方的台的、 嗯、地方小县城啊、 哦、 啊，我们全台只有三个主持人，一个台长，两个主持人，然后我就从早到晚做节目，然后有很多听众都听烦了， 直播、 啊、 是吧？ 对，直播。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的声音？ 他说：“为什么总是你啊？”我说：“嗯， 台里 做的 没有资金， 台柱子啊， 哦、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现在想一想，你还挺怀念的， 就是人生中最初的积累、 嗯、 能力啊，还有这个经验的时、 嗯、 那个时候啊， 嗯嗯嗯， 对，确实是， 真的是，你现在想一想，还是觉得为什么觉得很怀念，就是，它是你最有激情的那个时候， 哦、 就是你永远是打不败的小强， 哦、 就觉得说没关系啊，那么我做不好，我还会继续努力。 Oh. 我就这样，那时候我一天干了有6份工作 哦， oh. 因为要还那个老师钱，还要， oh. 早晨上完节目，然后我还在学校代课， 哦、 oh. 还在高中里面， 这是老师啊， 教播音主持，还去人家做淘宝客服，还去那个必胜客， 然后送披萨， 真的是好励志啊，就特别像电影里的那种。 但是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减肥，那时候挺瘦的，又累。现在突然， 现在这个安逸了，富贵了， 对，就是容易吃胖。 是，我程毅老师确实挺拼的，因为我们之前也加过这个微信嘛，经常看到他在深夜里发一个正在锻炼的视频，或者是这个图片啊。 是的， 对，程毅老师也是有八块腹肌的男人。 是的，但是这个疫情这一阵子也没去健身房，也没了。 哦，对对对，不能去了，确实是不能举铁了。 是的，但是我想一想，从那个时候开始做电台，应该也是，相信总觉得说会有一天我可以被别人看到，或者说我可以去证明我自己。 确实是很励志，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对，不管就。莫欺少年穷吧， 是的，是的， 不要看我们以前怎么样，要看我们未来的趋势。 对这一点，我还是真的是很相信的。我就觉得说，年轻意味着你一切都有可能。 哎，对对对， 对你只要还年轻，所以现在有很多孩子跟我发私信说：“程一，我觉得人生好难啊，就是说我现在还找不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我说：“你才多大呀？”啊，我19。 天哪，我觉得不要太去考虑。爱情这种东西， 对，我觉得爱情这个你恋爱就好好恋爱，享受恋爱的美好，不要觉得说你一定要如何如何。 哎，对对 对， 对 吧？ 嗯， 啊，是这样， 确实是。咱们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 说一说电台主播生涯中一些难忘的事，是吧？ 其实我觉得刚刚说了好多 啊。对，已经有很多难忘的事了。 还有没有更想说的？ 有，可多了， 可多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直播一个小时结束不了，我们要说3个小时。 其实另外一个难忘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我想起来，觉得还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啊。因为今天我还在跟那个姐姐联系，她是我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当时找工作去了，福建的福州。 哦，我知道，我之前去过一次。 对，我去福州那边工作， 也是 我在那边电台主播，海峡之声，然后在那边做。对，我在那边待了大概2个月，工作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台长就不喜欢我，他觉得说程一太土了 啊 就会觉得说，他说我土是说我声音很土， 是因为这个听不惯我们北方人讲话。 他觉得我声音不洋气，他觉得说不时尚。 我觉得很好了。 对，但是我也不懂他理解的时尚是什么啊？就像我昨天在跟一个摄影师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时尚不应该被定义的 啊， 对吧？每一个人对时尚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说我不时尚，然后觉得说我播得不好，然后就要辞退我。但是你想，我到那个地方，我刚刚租好房子 啊， 就是因为要押一付三。然后 就等于要退掉了， 要退掉。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也没有太多钱，但是你就突然要离开。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房东说，跟那个姐姐说，我说姐姐，我被辞退了，然后我说我要来北京。 可不可以提前？ 对，我说这个也交了押金，然后而且人家签的合同是1年的，本来也就有可能不退。然后那姐姐说没关系，她说我都会退给你啊，就是押金啊，然后剩下一个月的房租都给我了。 哇，就一路遇到贵人啊。 对，她就跟我说，她说没关系孩子，她说你觉得你就去北京发展吧，我觉得你肯定可以的然后我就来北京，她还开车送我去机场。 哇，有的时候真是就是你人生中突然有一个陌生人给了你一点温暖，或者是一点关怀啊，帮助，就会让你未来的人生有很多力量。 对，今天我还给他寄我的书，然后寄我的新书，因为我跟那个姐姐也一直联系她前一阵子还跟我说，哎，她女儿现在在澳门大学读书。 哇， 还让她平常给我写文章什么之类的。那一时刻我就突然觉得说，这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对， 是什么？就是她激励着你，你就始终相信你生活当中还是好人多的。你多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善良的事情，总会有很多人在帮助你。 而且这是一种传递，就是他把他的爱传递给你，然后你呢再传递给别人，这是一个正能量的传递，我觉得 是的。 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这句呢成一电台的听众应该非常熟悉。 是的， 这是成一电台的 slogan 它有哪些内涵呢？ 这句话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是有 很深刻的意义啊。因为在我最难的时候，因为我一直相信夜晚的人是很孤独的， 嗯， 因为我相信说声音它本身是有温度的，不像文字啊。因为比如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我恨你， 啊， 都是通过声音去表达。我觉得它比文字更加丰富一点， 更直观啊， 更直观一点。嗯，然后我又觉得说夜晚，因为我自己其实大家总会觉得说我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但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孤独的人 啊。 就是怎么去理解？你看似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种喜剧这种表演者， 啊， 其实有时候他们都是很孤独的 啊。 对吧，他们也有可能是抑郁患者，对吧，他们就不愿意去跟人去说话的， 嗯， 那我呢，我就觉得说夜晚，因为我很喜欢夜晚，我就是基本上录音的时候在夜晚当中去录音， 啊， 那么那个时候录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夜里你就像一束光一样，让别人能够找到这个方向啊。对，我就觉得说我一直坚信这句话，声音是有温度的，夜晚的声音会发光，因为我觉得说我声音可以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嗯， 我也希望我的声音能够去温暖到更多人，让他们在黑夜当中孤独的人，然后失落的人，然后落魄的人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找到那束光， 嗯， 是这个样子的。 对， 嗯， 就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啊，有没有被这个程毅老师的声音暖到呢？ 谢谢谢谢，哎，其实有时候我 还外套脱掉 可能是这样啊。对对对，有时候白天一个样子，夜晚一个样子，还真的是有很多人是这样， 嗯，对，有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夜晚的时候会很感性， 就会很感性。 对，有的时候你夜晚里想的事儿，或者你发出来的东西，比如微博呀朋友圈呀， 嗯， 然后你早晨看到的时候就想把它删掉 啊。别人说成一外号暖宝宝， 哦， 还有人边听边刷碗，你说这生活呀真好啊。 嗯，是 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 就是不管什么时刻都有声音的陪伴啊。 是的 啊，洗澡的时候啊，这个刷碗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我坚信去做这个事情嘛，就像我一直不露脸这一点啊，就是我身边朋友真的都很相信我，而且我也很相信我身边朋友 啊。 你看我身边朋友那么多，没有一个人说要曝光 程 毅，对，因为觉得这就是，哎，每个人总会有自己生活的节奏， 哎， 对吧， 对，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自己的这种理解。 对， 对，其实我刚刚我和朋友还聊嘛，就是说那个不露脸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光听声音的时候大家会有很多想象， 是 大家想象中你的样子，就之前我经常听听众说，莫大人，我觉得你是长得像李易峰一样，像吴亦凡一样，就每个人对于这个声音的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都不一样，就算你帅如吴彦祖，帅如这个鹿晗，可能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他也会觉得违和。 是的，这就是每一个人，我一直在跟很多人去表达，就是说每一个人对美的理解，对时尚的理解，我觉得都是不一样的， 对， 你不能就觉得说这个人他不时尚，这个人他不帅，我觉得我在我们村还就是最靓的仔我们村的人都觉得你挺好的这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你看习惯之后，你觉得他都真的挺帅的， 对， 但我总觉得说我们村的人都比外村的人帅你看的习惯了， 习惯了 啊，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很多都是因为总是听你的声音，他那个想象的样子已经固化了， 对对， 所以说还是保持一点这个原来的样子，对，就 是 我觉得程毅老师这个方式真的很好， 哎，谢谢谢谢谢谢啊， 其实刚刚说到面具嘛，就是陪伴程毅老师的粉丝可能都知道啊，程毅老师还换过一次面具，现在这张面具的设计呢就别具一格，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有的，你看这个新的面具，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棱角，而且有很多的孔，就是一个 透气吗？ 对，透气这第一点不那么闷， 人体工程学哦。 对，而且还可以让大家听到程毅更加这种真实的声音，因为之前那个面具没有那么透气啊。另外一点还有这个面具，我相信1000个人去听程毅，或者10000个人去听程毅，他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嗯， 那有人觉得程毅是这样，有人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就千人千面。 哎，对 啊，而且这个面具每一个面它是棱角嘛，有很多的棱角啊。我希望戴上面具之后，我可以去表达很多。尤其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一张隐形的面具。 哎，对， 你面对不同的人，你们老板骂了你了，你说好的老板你真帅， 是 吧？ 心里那张就不一样喽。 心里面早已经是吧。但是而且我觉得通过这张面具，我想表达的是大家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 嗯， 而且这张面具就代表了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我可以戴上这个面具去表达你最想说的话， 嗯， 或者说说出你一直以来不敢于说出的话，情感也好， 嗯， 或者说你对生活的态度也好啊，这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更加的理解吧。而且这个面具你看它外表很冷酷， 嗯， 就觉得很冷，这个人很恐怖啊。有一次我去签售会，那个我那个听众啊，他都结婚了，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男朋友， 啊， 都有宝宝了， 啊， 他抱着宝宝上来来让我去签名干嘛， 宝 宝都吓得哭得哇哇叫。然后我说哎呀别哭啊，但是我一讲话他就不哭了， 啊， 因为他说他怀孕的时候一直在放我的声音， 哦， 宝宝都把 我当成他爸爸了， 啊，干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声音是有记忆的，就是当多年之后，我一直很多人说，我说多年之后也许你不再收听诚意电台没关系，因为我也知道我是他们的云备胎。他们也许 有了男朋友就忘了你， 但就忘记你了，或者说只有失恋难过的时候才会知道你，那我觉得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多年之后当你耳边再响起熟悉的音乐，你依然觉得哇是这个人， 哦， 啊，陪我度过， 是那个声音啊， 对，是那个声音啊，就会是这样。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你做一行就要专业嘛，就要深耕这一行，我觉得就是可能诚意老师有两个面，就诚意老师这个节目中是一面，他永远就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不会变，然后生活中呢我们也要给他一些自由，给他一些自己的空间。 哎，是的是的， 对，从一个普通人到千万听众粉丝的大主播啊，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我就觉得自己越来越帅了。 同感同感。 不开玩笑。就开玩笑。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更多的变化就是你就是 有钱了，富贵了， 这个也会有一点点，所以我也一直讲啊，这个粉丝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确实， 我是始终相信这句话，就是是他们一直在支持你，一直喜欢你，然后觉得说 才会有现在 对你很棒啊， 地位啊， 然后就支持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就是不喜欢你的人也多了， 哦， 就是喜欢，这都是同步在增长的， 对对对， 啊，因为你那时候没人，没人听你， 对对对， 没有谈不上说谁不喜欢你，最多不喜欢就你公司的，就你一起上班的那其中的一两个人， 哦， 对吧？但是你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那质疑你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 对对 对， 对 吧？有人 说你火， 对，有些人就一直说啊，诚意就是一个鸡汤啊，诚意就是一个每天就读这个东西啊，我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喜欢鸡汤。我说鸡汤挺好的，鸡汤挺养身子的， 就是 对吧？ 对，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对， 就是，有人这个做硬菜，有人就要煲鸡汤。 对，我觉得说，我说我很喜欢，就是我说我之前就是我坚持不过来的每个夜晚，就是鸡汤救了我，让我始终相信美好，让我始终相信会有人爱着你。不要永远就是你看到一些负能量就觉得这个世界不美好了，就你还是要相信美好。这是我自己觉得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你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喜欢你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你需要告诉他们就是一些比如有粉正能量的东西，有些人觉得说我私信你的人多嘛，那么你就希望能够去帮助到他们，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开始去写书，我希望文字也能够帮助到他们，怎样去理解爱情，怎样去跟身边的人去相处，这个我一直去相信这一点。那么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就一直跟我说，诚意你变了啊，就是你跟之前的录音，你前两天我还在怼一个粉丝， 声音变了吗？ 啊，他说我录音没有之前用心了啊，说我播的没有之前好了， 啊， 我说孩子，我肯定会变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之前，我听了我之前的录音，我觉得我播的不好啊，我觉得这个技能只会越来越增加提高， 越来越好， 对吧？我说不是我变了，是你在听的时候，你也不再是你四年前的你了，对吧，孩子？ 有道理。 为什么不变呢？这就是我就跟很多人，最后他怼的时候，算了，我去买你的一本书吧。 以后不听声，光看书了，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啊，很对的，对吧？就是你需要，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越变越优秀。另外一点就是说，我说自己，因为之前，自己总觉得没有那么自信。就比如说我每次去做活动的时候，我都超级紧张， 现场的时候 啊，我就超级紧张，耳朵红得不得了啊，就身上一直各种流汗，就觉得哇，好紧张，我不知道怎么说，我害怕没有人来看我，等等等等。 实际上很火爆的，我看过，我看到过程一老师发的这个视频。 哎呀妈呀，那人山人海呢， 他过门槛了都， 好几万人，只是有个叫万的人， 好几个叫万的人， 对，好几万，就是那样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了 啊。但是现在我就会更加以一个平常心，也许我就说，也许没有人去看我，也许只有三四个人。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 只要有一个人， 对，因为你想、 一个人听， 你最初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听你，对吧？那现在突然有人听你了，那他也一个人也是你的听众。我有一次我去厦门做活动，哇天吧，只来了十个人 啊， 就来了十个人， 厦门， 然后，哎呀，我当时那个助理 是新书的发布会吗？还是 不是？那不是新书，那时候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应该是一个见面会， 早期的了啊。 嗯，只来了十个人。那为什么只来了十个人呢？第一，场地更新不及时。 哦。 第二啊，换场地了。第二，宣传只留了这个一天的这个时间。 嗯。 然后也没有宣传上。 哦，那确实是。 嗯，但是当时很多那个啊。我那个助理啊，然后跟我讲啊，就别了吧，就停了吧，别出来了，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会觉得说我承受不住，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我还出去了，请他们吃顿饭。 这十个人啊， 对，我还跟他们一起吃个饭，然后我也没戴面具，他们也都很自觉，没有一个人要拍我，没有一个人要说我怎么着，而且我和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其实那个听众朋友啊，都很随和的，很好的，不管你怎么样，其实我们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就从那件事情之后，我就更加明白，我觉得说 更自信了， 对，更自信一点，这些就都是经历。 突然跟程一老师聊起来，觉得这个好开心啊，这越聊越多啊。 是的，我们感觉时间都不够用嘛。 对啊，实际上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但是现在已经到时了。你们还想不想继续听？ 来，反正我们应该可以啊，时间还来得及。 来啊。开个玩笑，其实这个相聚的时间还是想让它越久越好。恨不得彻夜都这个畅聊。说一说这个自己在事业和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吧，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就有什么经验可以。 对，我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想不开创业。 太累了。 对，因为我觉得创业它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承受的这种压力。而且需要你的这种商业思维啊，你的运营的整个状态啊，你去融资啊， 激情 啊，你去，对啊，你去管理公司啊，各种， 以前就觉得录个音就好了， 对， 要管的事太多了。 对，然后现在你就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思考面啊。你比如说到每个月十号你发工资的时候，你就在想，哇，我接下来这个钱是不是还能够撑下个月的工资。然后之前有很多喜欢你的人然后来到这家公司工作，他们工作之后就觉得说，哎，程一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创业要求你必须超级理性，对吧？你是资本家，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讲情面的时候。 对对，然后那么你现在开始和你录音的时候，你是一个又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你就是各种 很矛盾啊， 很矛盾。 对啊， 然后你进这个录音间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感性，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又是一个如此理性的人， 理性的霸道总裁。 对对对，就是我就觉得说每天很分裂。 对，就本来是一个很性情的人，就是很江湖，可以这么说吗？ 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其实我想把我所有的能给你的都给你，但有时候为了这个长远发展又要考虑一些现实问题。 对，有时候员工也不理解你，他就觉得说，比如说我下班了七点一到我就立马打卡，我就是哇，就是一分钟就不想在这待着。那么 好想听听老板的心情啊。老板想怎样说。 那么哎呀， 今晚别睡了。 反正你就觉得说，我现在习惯了。之前的时候我是完全接受不了的。之前我就觉得是为什么呀？ 你怎么这么不敬业 啊？对呀、啊，你为什么是这样啊？那么到现在， 好吧，我现在也开始恨你了。原来你是这样的老板。 对，现在你再看到之后，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啊，马不停蹄。 不要让我看到了。 反正现在我就觉得习惯了，习惯接受了，因为觉得这就是这样。 对， 就像爱情也是这样。之前说跟你啊，我不分手，我爱你爱的死去活来，我不会离开你的。我爱你，宝贝儿，你就是我的命，就是我每天起来醒来第一眼就会想到你各种。但是有时候分手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这是习惯，这是或者这就是一个自然过程，人都会变的。 哎。对， 你要相信这个， 这个世界还不停的在转呢、 对，那么我就觉得说自己事业生活当中，而且生活当中我又是一个很逗的人，就是一个 更像个脱口秀主 对，就是超级逗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自己很两面吧，就是你有感性的一面，然后又有很逗的一面。就比如说我跟我家里人，我永远是在开导我爸妈 对，因为我爸爸刚做了一个手术啊，今年刚刚做了一个手术，所以我就经常需要给他打电话，然后去安慰他呀，去跟他说注意饮食啊，各种啊。 孝顺。 哎，反正你就承受了，就是你家庭当中的所有事情啊，都需要有时候你需要来出谋划策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自己这种压力是超级大。 其实你有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像特别是你创业之后啊，你会发现每天早晨醒来之后发现、哇，所有人的压力都在你身上。 对， 这么多人跟着你一起，然后如果你不往前走的话，大家就没饭吃，然后整个家庭也没有饭吃。 对，而且我又是一个超级急性子的人，就是我见不得别人很慢。 什么星座？ 我天蝎座、就是我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就比如说我会把各种事情我都会把自己的手机上记录的超级清楚，我说就是你现在这个事情为什么还没干啊，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及时工，我就是可能操心的命吧。 其实 这种， 其实天蝎座还是很有事业心的，就很多这个事业有成的人都是天蝎座，我之前听说。 对对对对， 偶尔也研究一下星座。 嗯， 对。那程毅老师有这么多粉丝啊，上千万的听众啊，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粉丝呢？还有你和他之间有没有过什么有趣的故事或者难忘的故事？ 其实是有的。我今年要在大概十一月份了，本来说今年五月份，这个粉丝他都要结婚了，然后我去主持婚礼。今天他订的婚礼也很巧，是十一月二十号，我的生日是十一月二十一号。 生日前，生日前 那我的生日前一天，然后 你就说这个粉丝是不是你本人？ 他不是我本人，江苏的，江苏宿迁、 的 啊。然后他要结婚，然后我要去给他主持婚礼。他听我很久很久，然后他们两个都是我的粉丝、然后加入这个粉丝群、对，然后认识，然后两个人结婚，那我觉得就是一件特别美好难忘的故事。而且今年本来因为这个疫情嘛，然后这个婚礼、 推迟啊， 正好推迟到我生日前一天。当然我说你怎么选这个日子啊，他说我是故意定的吗？他不是，他说他爸妈给算的。 好巧啊，这就是缘分吧。 好巧，好巧，好巧！我就觉得说，哎，这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对，相信美好即将发生。我觉得这个粉丝应该是，我觉得记忆深刻啊。志伟也说了，他说程一，可以帮我和允儿主持下吗婚礼吗？可以啊。 对啊，那顺便把我和这个逸飞的婚礼也一起主持了吧。 真好真好，如果说你们不嫌弃我戴面具的话，我都会给你们去主持。 哎，真的可以。哎，程毅老师，这个我要预定了啊。 因为我有人说我和鹿晗的也谢谢。 对，大家开始了做梦模式，喝了几个，这是 几个菜 呀、 喝成这样。 对对对。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路子、我要做这个程毅老师的这个四仪经济。 真的真的，你帮我给我多介绍活。我真的，我之前真的那时候我都当这个司仪啊，每次就是下面的人该吃吃根本不记得我在说什么。 对对对对对，吃好喝好。但是 这位说了，他说我和莫大人的。小暖豆豆 小暖豆豆。太可爱了。咱们接着 聊， 对、 啊、 接着聊啊，这个， 那这个程颖老师有没有想对粉丝说的话呢？ 有很多呀，就是每一次，因为我又是一个超级容易感动的人，就是所以有时候你是很矛盾，你既理性又感性，尤其是每一次在这个签售会上，我举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很感动的，就是我在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做活动的时候，有一个粉丝他从海南然后飞回去看我、然后我又去上海做活动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商业活动，然后他也会去看我从海南飞过去。 哇，真的好感人、 然后他在海南师范这个读书，我说、 学生还是 学生，我说你别来回跑了，我说啊，这个钱也不容易。 我 对我说我去看你，我说你家是有矿吗？这么有钱来回飞。最后我说我去看你，我答应你，我说我一定会去海南的。所以说在去年我生日的时候，11月21号我就在海南做了那场活动 生日会 啊，而且在那个大学。哎，你看有人说我记得她啊，真的记得那个女孩子、 看来也去现场了、 她也去现场了。我说我一定会去看你的，就是我想对粉丝说的话，我说也许现在你正经历着不美好，或者说经历一些很困难的事情，也许你没有钱去参加诚意，就是路费吧，因为参加我活动是不要钱的、 哎，对 我说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金钱去看诚意的活动，我说你们只需要在原地等我， 我会来的。 对，因为接下来我会 好霸道啊、 对，我会去到你所在的每一个城市啊啊、去看望你。当然这一切也感谢酷我音乐的支持、对， 这个新书签售是吧？ 对，新书签售啊，因为 对因为酷我接下来也是会啊、做很多很多的活动线下、对，我说就是每一次线下和听众所在的城市， 啊，居然还有人说莫大人给报销路费啊，凭什么是我？ 对， 好吧，到时候可以支持一下程颖老师的这个书啊，我也买了一本 啊，感谢感谢， 不行，10本， 好， 一个个 送给对对，送给你们的听众。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还有送书的环节。 哎，真的？ 哎，我都忘了说了，你说 赶快， 赶紧，这个咱们今天呢，在现场直播的时候有5本成书啊，不负 还有限量的 Lomo 卡套卡， 哎， 是吧？ 对，这个是程颖老师的卡，而且我们这个书里还有这个精美的书签。 是的，是的，这个书签很好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书签就是，对，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现在收到这个书签的，赶快扫码加群。 哎， 对，因为你加入这个群之后，酷我音乐就送出的有很多的这个会员。 啊 就是、音乐 会员、 对吧？哎，你看有人说扫码酷我会员，已经有人知道了。还有这种这个音响。啊，那么这样你就在宿舍当中放诚颖电台的节目、 哦、 把其他人也圈粉。 一步大棋啊，这是。 对吧，这是一步大棋。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宿舍当中7-8个人是吧，那么就是哎你这么你用手机放总音质没有那么好，但是你用这说、来来来来给我2分钟的时间酷我音乐的这个音箱。然后 音质非常好 啊，音质也非常好，而且可以直接啊。就是听到诚颖电台的节目，我觉得特别好。这一次，我觉得也特别感谢酷我音乐、老板啊，非常大手一挥送送很多、这个。 我老板真的很大方。 对，酷我的这个会员，而且还有这个音响，这一点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今天我就代表酷我音乐接受感谢啊。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跟这个那边老板说，诚颖节目当中一直打 call 啊。 对， 这种我当然讲。 哎，对，这五套啊，咱们这个仙女散花吗？ 是吧？他说这种福利， 对，这福利 直播互动中直接就送了是吗？ 对，这五个是， 哦、 然后 这五个是吧？ 还有5个、哦， 还有5个，哦、天哪！ 另外的5个呢，是我们这一期直播的 节目， 哎，对，或者做成一个录播的节目，在酷我音乐调频里播嘛、 哦，这个好。 对，在那里边我们会转发抽奖啊，送这个。 Oh my god， 买它， 买它买它， 福利太好了。对，大家到时候也记好这个节目，那么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转发链接，是吧？ 对，那程颖老师、这个说了这么半天，我们来开始送这个书吧， 送 是不是？ 好，你先来送。 直播中的，哎，还是程颖老师来。 好，我来送是吧？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选呢？ 我们要不然记下他的这个 ID 是吧？ ID 吧。 大家说一句口号吧，是吧？说一句口号， 说一句口号，然后我们从看他谁的手快，然后打的这个口号，然后我们说第一个打出来的人，这样是不是就 好一点是吧？ 那咱们就打这个程毅老师新书的名字吧。 好，对，不负过往，不惧孤独。现在我数三二一， 哎呀，有人少写了四个， 哎，是吧？ 第一个出来了， 第一个是吧？ 来来，截屏 啊、哦，第一个，来， 我赶紧拍一张， 拍下来，就是这个手机号。 哎呀，完了，光线不太好 啊。好，就这个手机号是吧？好，大家已经啊，已经送出去了是吧？ 对，第一个啊， 第二个怎么送呢？第二个想一想， 第二个想一想啊， 我们再让他打一个什么样的字吗？还是什么？ 第二个， 刺激，哎，这个人说， 刺激啊，第二个话我想想啊， 随机截屏是吧？他说的是吧？ 对，我想想，我们来，我们就来打这个程毅老师节目的 slogan 吧，声音是有温度的， 夜晚的 声 音会发光， 哎， 啊。这我们还没说完呢，他已经都打出来了，这是什 么？ 好、这个叫小万医生来报道了，是吧？ 工作人员也帮忙截屏啊。 啊，工作人员来记得啊，这位叫小万医生来报道了。 我也拍一下，我怕万一我没拍到，这个粉丝会砍死我吗？ 这么快，大家真的手太快了啊啊啊！超级快。我们继续。第三个是吧？我们送出第三个，第三个，我们再想一想啊。 第三个，咱们来一个， 让他想不到的，因为有些人都已经在想我们，他已经在打了，是吧？ 要不然咱们来一个跟酷我音乐调频， 哎，对，跟酷我音乐调频。 那来说一下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两个主播的名字打出来， 哎，是吧？ 结果没有人打得出来， 这个是不是好难，是吧？ 有一个 啊，有一个是吧？啊，这个人很神奇宝贝是吧？好， 我记得是程毅老师的粉丝 啊。你咋知道？ 因为他今天转发我们的这个微博了。 哦，这个 转发了好几条，疯狂的为程毅老师。 好， 来、 啊，哎呀，这个，你要这么多书干嘛？这个人中了好多奖， 是吗？ 因为他参与活跃于各种活动啊， 所以说 好幸运。 哎，所以 还有两个是吧？ 对，多参与的话，这个福利更多。 是的，对吧？你在家闲着也没事儿，是吧？ 程毅老师再来说一个吧。 好，书贩子， 书贩子可还行啊？ 书贩子 三个字是吧？ 好，我再来说一下，现在在公屏当中打出程毅的生日。 刚刚说过 啊，我看第一个是谁，现在还没有是吧？ 哦，大家真的以为要写书法。 哇、哦，这个西阿西西啊，他真的是第一个啊，西西阿西西啊，拍一下啊。 既然我们刚刚说了书贩子，我们就把书贩子也送一个好不好？ 好， 刚刚第一个说的那个。 哎，可以， 不能让大家失望啊。第一个是谁？我看 好，我们来了， 第一个是 系统默认昵称， 这个可还行啊。 好， 这个怎么来联系他？ 好，这个系统默 认昵称 啊，还有打1122，你这是假粉吧？还有10月21， 完了，你知道吗？这次其实这是程毅老师的这个钓鱼的这个方法啊， 是吧？ 对，所有写错的都踢出 直播间，后来已经发现进不来了。好，现在已经都送完了， 哎、 是吧？ 送完了 啊，现在已经开始，我们继续聊。 来， 嗯， 程毅老师作为一个电台主播啊，是怎么想到要出一本书的呢？ 其实这个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想要证明自己，因为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的高中老师语文老师啊，每次都会说程毅你的作文啊永远都不及格，就你怎么能够考上大学，因为天蝎座嘛，那么天蝎座他又是一个很记仇的星座。 我听说过，所以可不能得罪程毅老师，不然被穿小鞋啊。 然后就是想要证明吧，当然现在我想一想，我很感谢那个老师，是那个老师，他是让你激发了你的潜能啊，激发了你去创作的这个欲望，所以我就觉得说想要，去证明自己，于是就开始去写书啊，到现在，啊，都一发不可 收 拾啊，然后到现在都写了4本了，当然也跟大家来， 说啊，到这个年底，哎，我还有一本书会跟大家见面， 还有 啊，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哎 ，Angelababy 也来了。 哦，小明哥呢？ 小明哥呢？对，就会一是想要证明自己，二是我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文字，也去让一波他们从来不听音频的人，喜欢看书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声音的魅力。嗯， 哦，太鸡贼了，这个，一网打尽，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啊。 这书里的哪一个故事？你最喜欢呢？ 一条叫十二的狗啊，这应该是， 哦， 因为也出了一首这个歌书的同名曲 哦， 啊，一条叫十二的狗， 哦， 啊，已经唱了， 哦， 你改天翻唱一下 啊，哦，可以， 我给你授权， 可以这个录下来这句话啊， 啊是吧？对你，因为莫大人唱歌特别好 啊， 而且自己。到时候我们也弄个组合， 哎，可以， 啊，是吧？ 真的可以一起发首歌，其实 是的，一起发首歌。对，我之前都跟你说过的， 哦， 你贵人多忘事，又忘了。 哎，没有没有，程毅老师的话可不敢忘，不然的话会被记仇的。 对，一条叫十二的狗啊， 对， 啊，到时候我期待这个莫大人唱啊，期待莫大人来翻唱一下， 真的是期待听啊，嗯，什么时候上市啊？ 对，这个已经 酷我音乐上线了吗？ 酷我音乐，我想一想。哎，问一下，是还没上是吧？但哦，应该上了， 上了 是吧？ 哎， 哦， 可以搜一下，就 悄悄的都已经上了， 就叫 一条叫十二的狗 啊，一条叫十二的狗 啊。有人说 QQ 音乐啊已经有啊， 嗯， 但是现在酷我音乐已经有了啊。 嗯 ，QQ 音乐啊 ，QQ 音乐， 大家要用 QQ 音乐和酷我音乐来听啊。 嗯，对 ，QQ 音乐、酷我音乐啊，已经有了。 对， 嗯， 回头我去听听这首歌啊。 哎。 对，真的是，回头还可以一起演出，啊 嗯。对，一起演出，一起演出。 回头我演出的时候可以邀请程毅老师。 对对对，一定要邀请我，我会砸场子的。 太好了，欢迎来砸场。 嗯嗯。 写书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感悟呢？ 啊，就是感悟，就是觉得说自己时间为什么那么少啊？就是你是上厕所的时候在写，然后， 啊， 对。坐高铁，其实我这本书基本上上一本书也是啊，我好多作品都是在这高铁上完成的 啊， 因为我喜欢坐高铁 啊，我也是， 是吧？ 不喜欢在天上飞， 对，我不喜欢坐飞机，嗯，啊，然后喜欢坐高铁，嗯，那么 都是怕死吗？ 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喜欢坐高铁？因为高铁上就都是生活呀，你会觉得， 嗯， 啊，这孩子在哭闹啊。然后这个人在抱怨啊，这个人在抱怨他女朋友不回他消息啊，等等啊，各种啊，然后就是挪一挪，让一让，啤酒花生啊。 哦哦，不过，这样的话，嗯，我建议程毅老师做绿皮的以后，这个更有生活的气息 啊，真的，我 都能闻得到。 对，去年做活动的时候，有时候都坐了几次这个绿皮火车 啊， 因为 有 坐，有，有时候你为了赶时间，高铁你看晚上都会很少 了 啊， 哦，对， 很少。 可以睡一觉，直接第二天， 嗯。然后我去商丘的时候，就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哇， 哦， 起来啊，这 睡得好， 油头，身上泡面味儿啊，这个。 那我先洗个澡才能去活动 啊。对，然后我就赶快找一个这个酒店，然后洗个澡，赶快又去活动现场啊。那一次就是去商丘做活动 啊， 嗯，商丘做活动，我特别喜欢这种生活气息 啊。 啊，就是起来之后啊，去小摊上，然后我喜欢看那种烟火气息啊， 嗯， 就比如说我去重庆啊，去哪个地方做活动的时候，就喜欢去那种超级拥挤的这种居民巷里面，啊，有人打孩子的，孩子哭闹的，追着孩子打的，然后 其他的都不听哦， 然后还有叫卖声啊，然后这种。卖这种棉花糖的，就是走在路上有人卖那种风筝的， 嗯， 小风筝， 热热闹闹的那种， 热热闹闹，喜欢这种 庙会的感觉。 嗯，对，我喜欢这种啊，烧饼，嗯，喜欢这种， 哎。对，其实不得不说这个，成都啊，重庆啊， 嗯， 这种氛围还真的挺好 啊。是的，哎，我觉得这个人提议很好啊。 嗯， 他说莫大人和程毅可以带我们去旅游。哎，我 哎可以， 我们就期待接下来。当然也要跟这个酷我音乐啊，跟老大们说一说，嗯，老板们，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想开辟一个，就是说程毅带你去旅行，我给你来亲自选择的这种线路， 旅行节目， 嗯，对，旅行不是旅行节目， 是 到时候也要带着莫大人啊，嗯，我就负责带大家去玩，莫大人走在路上唱， 可以可以， 就是我们开着大巴去旅行， 更像自驾啊， 对，就是我们是这样， 房车 啊，开着房车， 嗯， 然后这样。 啊，莫大人唱累了，我就开始哄大家 睡觉， 啊、睡觉。就是我们就接下来会有这种。 可以，真的， 我觉得这种真的很美好。 到时候一定要叫我。 对，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一定让你去那种去烂的这种景点。 嗯， 你看，我们做个节目都开发出来， 可以走小众的路线， 小众路线啊，小众路线，就是成一啊，莫大人他们去过的那种小街小巷啊、 嗯， 这种去旅行的这种景点， 嗯、 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 哎，对。 啊我们做一档节目都开发一条这旅游线路了。 对对对，其实我和程一老师也都是常年在外面跑 的、 嗯。 是的， 我 是 去唱歌演出啊，程一老师是做活动啊、 嗯嗯， 然后签书啊。 是的，是的，嗯， 其实真的是交集还蛮多的。 是的，嗯， 这些书中的故事或者人物呀，有没有对你有启发呢？ 有的，就是让我更加的相信爱情。对，让我更加的相信爱情，而且这本书给我对他最大的启发就是，我想跟很多的听众去说，哎，不要永远的追什么八卦啊，吃什么瓜，这个明星分手了， 哎、 嗯，出轨了， 最近还是挺 的，对你又不相信爱情了，你又不相信这个了，相信那个了，请记好，最好的爱情就在你身边， 嗯， 你爸妈的爱情， 这个说得好， 对你身边平凡人的爱情，它就是最最真实的。明星的爱情，我认为它还是有一些表演的成分。 对， 荧幕上的爱情也是有一些这种成分。 嗯， 你就去看程一书中写的这种爱情故事，或者说你去看那些生活当中最真实的， 嗯， 对吧？我觉得那才是，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我想跟大家去表达的。 对，嗯、所以赶紧买吧。 嗯，好，下一条就是大家可以在哪里买到这本书？我就等这句话的。 哎、对，程一老师一直在 Q 我，你怎么还不说？ 怎么还不说？ 自己说了， 好 不专业，这个怪我。 没有，我马上就要问这个莫大人，我的书可以在哪里买？ 你怎么还不问我？ 这本书可以在当当啊，最近当当事儿也比较多 啊。哦，对，我听说了，今天上热搜了 啊，是吧？都上热搜了啊。那么，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在哪里都可以买，现在基本上。淘宝天猫啊各种地方、啊 哎、京东、啊、 也都可以买， 对，都可以买得到、 嗯、但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当当去写评论啊，对吧，你对于这本书看完之后的这种想法、 嗯、哎，对， 因为当当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吧，是吧、 嗯、 在那个地方可以去购买这个新书， 欢迎大家来帮这个程一老师打榜啊， 嗯嗯， 对， 嗯， 冲上排行榜， 哎，是的，是的，嗯， 对，其实除了书之外啊，这个过一段时间啊、 嗯、 这个不久的将来呢，程一老师的这个新书还会做成一个有声版、 嗯、 对，有声版的这个书呢也在酷我音乐独家发布， 对，程一写的故事，程一自己去讲述有声版，对吧、 嗯、 那大家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更加期待。 对， 对， 你看大家都说已经安排了， 嗯，已经安排了，对吧， 买的也安排了，听的也安排了、 嗯嗯、对，那么这样的话一方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书让程一来跟你读给你听，是吧、 哦、 又是一种 要亲自来读， 嗯，我亲自来读、啊、那我觉得也是一种更加不同的感受， 对、啊 嗯、 本来还说要公关一下让莫大人来读的 我们俩一起读是吧， 嗯， 哎，我们俩一起读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也是有更多的这个，是你让我拿书来看一下是吧， 哦，现在来读一下是吧？哦， 来，让莫大人读一段，来读一段啊！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现场读一下 哦。好好，来来来， 来了。其实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程一老师还送了我一本。 哎，是的， 对 我 可以 写秃签了。 哎，我可以来读一些这个句子吧？ 哎，好，可以来 书的第一页的这个句子，大家可以听一下。 哎，第一句也是我挺喜欢的。 对，就是。我得酝酿一下， 好，酝酿一下感情 对对对，要以这个程一老师的方式来开个玩笑啊， 嗯， 这个比爱情重要的东西有很多，但比你还重要的东西没有，好撩啊， 是吧、 嗯、真的好撩像是这个 我 的 风格， 程一老师的风格、啊、很有腔调 啊、 嗯、爱情从来就是一门无师自通的学问，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怎么做，我们也会在跌跌撞撞中表达出自己的喜欢。 哦，哎，真的是啊，我相信这句话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让程一老师表演一下他专业的。 嗯、好啊，也没有。这句话吧，这句话送给所有人吧，因为我觉得还蛮励志的这句话、 嗯。 你可以失望，但是千万不要绝望，因为失望之后有的是机会。绝地反击， 而绝望后是源源不断的自我放弃。对，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要绝望，对吧？你可以失望的，但是你不要绝望，就你还是要相信自己，因为我经历过太多这样的时刻啊，就很多电台不要我，然后坐了一夜火车，然后来到北京去面试，面试完之后别人让我录几句话，录完之后就让我走了，然后我就一直、 一直等着消息，回去等消息， 回去等消息啊，回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那个时候应该来哭我呀。 啊，是的，那时候那时候我也天天在酷我下面评论啊，赶快就是 欠我呀。 嗯那时候也有很多的这种小号啊，就是 小号， 对，然后最后没有了，就觉得说自己干吧，就是很多地方不要你。 其实我觉得这样更好， 对， 就是你是从无到有的那种奋斗的历程，会觉得你今天得到的成果更踏实。每一针每一线每一分每一毫都是我自己拼出来的。 是的，是的， 我自己凭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谁也抢不走。 哎，谢谢谢谢。哎，你看这个，我也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书签，对吧？大家拿到之后啊，一定要赶快扫码，哎，进这个群内 啊，群里啊， 进群，对，因为有 VIP， 然后还有这个音响啊，那么大家真的不要浪费啊这个机会啊， 对，哎，早知应该把这二维码放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啊， 哎，是的，在直播间里也可以直接扫， 对啊，大家可以直接听直播就可以扫了， 对，大家赶快买吧，没有看到二维码的只能买一本， 只能买了。哎，这个 VIP 真的是非常尊贵 啊， 因为 大家不要把你的书签借给别人扫啊。 对，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莫大人啊，虽然在酷我做这么多年，但是我都没有酷我音乐的 VIP 哦。 哎，是 的，真 的 是很尊贵 啊。啊，马上你看工作人员要送你了。 对，其实这话就这意思 啊。对，你也赶快回去扫一个， 哎， 看有没有会不会让你中到。 哎，对，刚刚我也得到了一本。 对，其实我也用我的号，我也扫码进群了。 看来程毅老师也没有。 对，这个人说我有酷我的年费。哎呦，你看这大佬啊， 这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大佬啊， 其实刚刚说过了，在当当网了就可以买到这本书啊，欢迎大家购买。不负过往，不惧孤独。其实直接搜索程毅老师的名字也可以搜到这本书。 其实我送给我有一位朋友，医生朋友啊，然后他也给我发朋友圈了，发完之后他也艾特我，然后我也给他点赞了 啊。 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跟他说，你书名写错了。然后他也发朋友圈，他写的是不负过往，不惧孤单。 啊， 对，写的孤单， 不惧孤单。 然后我说，啊，我点个赞，我说谢谢。 还有人说袁医生 啊，不是袁医生，是另外一个啊，很厉害的医生啊， 医生朋友太多了。 对，他是北京这个天坛医院的啊，很厉害， 很厉害的医生。 然后，哎，咱也不敢说，你写错了。 所以说直接搜程毅的名字会更 容易找到。哎，对，搜我的名字就可以找到这本书了，在酷我直接搜啊，也可以找到我的节目，那我节目当中也有购买方式。 哎，对，除了这个主播和作家之外啊，今后你还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呢？会开发自己新的领域吗？ 会的，会的。曹晨说有没有整容医生介绍一下。哎，还真的有。哎，我认识这个八大处的。 天啊，这个程毅老师的路子好广啊。 因为当时我去咨询，我也想整。开玩笑， 回头同步一下。 开玩笑，就是其他的新的领域呢，因为接下来我应该会往自己的这个写作路上继续拓展，因为接下来我开始写小说了。 哇，厉害！ 就是脑洞大开写小说。另外一个也会在酷我音乐开始以真正的一个歌手的身份。 哦， 啊，咱们放完了， 太过分了啊！ 今天正式官宣，我要开始跟莫大人抢饭碗了。其实我更多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想着，去唱歌和这个写书。其实更主要的吧，更主要的唱歌，因为我觉得自己，我一直觉得自己唱的没那么好， 所以一直想跟莫大人去学习。 哎、 莫大人真的，因为我让莫大人，因为我都买了一把吉他， 哦、 超级贵的吉他呢、 哦、 啊都 主要是贵。 都是让其他人摸了，我也没自怎么弹过。 哎，回头可以一起玩。 嗯，对对对，一起学习。然后，其实最主要的，我是想往，影视化去做，就是开始往这个自己写小说呀，这种影视版权， 就把这个 IP 做成一个电影或者影视剧。 嗯，对，有人说这个吉他除了贵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没怎么弹过。也希望能够接下来多开拓一下自己的这个路子， 挺好的。 对，大家也可以在酷我音乐收听，我现在都有十几档节目了 啊，这么多 啊，超级多啊，每天不停的录啊， 就 是我不是在录音间啊、就 是 在去录音间的 路上。不过程毅老师就刚刚看到本人的时候、 嗯、 确实是觉得很有活力。 是的，很有活力， 虽然很忙，但是这个气场很足、 嗯、 然后能量爆棚的那种。 对，大家所以说一定要接下来去多参加我的线下活动，你会看到之后发现，哇，这是一个超级活力的小青年呐、 精神小伙 精神小伙啊，真的是超级年轻的。就是我是那种，我去大学里面，有时候我在校园里面走，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哎，这学弟，哎，问你啊，都以为我是大一大二的、 哦、 啊，都以为我是才读大一大二啊。 陈老师零零后。 零零后啊，保养的比较好。啊， 放学了，朋友 啊。然后今天我去那个店里面去买一个包，然后那个人说：“哥，我你再叫我哥不买了啊？你咋叫的？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我说：“你看着都比我叫哥。” 叔叔别叫哥。 对，叫啥哥呢？啊， 其实这么说，真的，咱们要合作一首歌啊。 真的要合作一首歌。 对对对，真的。 我现在也在写词。 什么风格呀？ 我的风格就是很多变的，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啊，什么爵士啊、摇滚呐、啊， 厉害厉害， 哇， 厉害厉害！ 啊、 下面请程毅老师来段 rap 啊，后摇啊，淡黄色的长裙， 蓬松的头发， 蓬松的头发，就我可以朗诵。之前我朗诵的歌词感动了很多人、 哦、 啊，我朗诵我的滑板鞋。啊，就是我朗诵的，大家可以去、 哦、就是很逗的词，然后很深情的来讲， 深情的朗诵，很多人都听哭了。有人说原来这首歌表达的是这样，真的想要一双滑板鞋、 哦、厉害啊。 在一个深夜，我的滑板鞋摩擦摩擦在光滑的地上摩擦、嗯、 挺恐怖的。欢迎来到奇闻事件部、 对，是这样啊。 其实如果我和程毅老师组一个团的 话、对对对，这个词你写一半我写一半吧。 哎，可以， 对啊，我们自己作词、 然后自己作曲、 对，因为在五月份我还会有一首新歌跟大家见面、 见面、 对，另外一首新歌， 回头我也来转发一下、 转发一下，转发一 下。其实这一次都没有敢麻烦大家。其实我是一个， 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 对，我是一个不爱麻烦别人的人，就是有时候。 那今天为什么来我们的直播间？ 这一次就是觉得说，算了，不用也别不用。对，因为我很少跟大家说啊，求转发呀、啊，大家这个去转发，因为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哎，这个脸皮薄啊，就是害怕。麻烦别人、其实你放心吧，明天我就跟你说 不会， 因为我都记着呢，都有很多、我大概有十条内容，你看你是我安排一下哪个时候转发吧。 对，我才一会儿一关麦，程毅老师就会说了，哎，转发一下莫大人。 是的， 对，支持一下程毅老师的书和这个新歌啊。对， 感谢感谢感谢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了好多啊，本来对超时了，都超时了， 超时了都有八分钟。 对， 嗯， 这也算是返场吗？ 那、返场， 返场。其实今天除了我们现场送出的这五本书之外啊，我们这个之后的这个录播的这一期节目呢，在酷我音乐调频上线之后呢、也会发一个链接出来，到时候大家转发一下 啊。那就是一直说，想让送书的，哎，那这就是活动来了，对吧？ 哎、对， 这 个再送五本书啊，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这个互动。 对，及时的留意我们在这个酷我调频是吧？ 哎，对， 这个节目 对对对， 大家及时留意。 对，啊，其实今天聊了好多，感觉意犹未尽啊， 意犹未尽， 还有很多话想说。 时间很快，但是欢乐的时光总是 短暂的。 是。 大家一定记好了，另外的五本书，哎，在酷我音乐调频来上线，大家关注一下。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就到这吧。 好，非常感谢大家来支持我们。对。 好，那我就直接点关闭，还是先把麦关了？ 都可以，都可以。 好，那我就直接先点这关闭。 好的， 好了，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 啊！我们都招手，也大家也看不到我们。 当当网啊，成立的新书，大家记得支持。 好好好，拜拜， 拜拜， 拜拜。